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13章，真相。 你询问他本人比较合适。 李玉锦说完了，扯了张纸巾，轻轻擦拭一下手指上沾的牛排酱，淡淡的。 与其藏着掖着，不如实话实说，这样对我们三个人都好，也让小叔知道一下你的真实想法。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李琴叔深吸了口气，扭头看向袁子峰。袁子峰捏了捏眉角，心里的暴躁快达到顶点了，他强忍着深吸了一口气道，李玉锦，你到底是为了他好，还是见不得我跟他现在关系好过于你？ 你说什么都可以，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们的相处更有好处。 商人的阴险狡诈，袁子峰今天算是认识得清清楚楚了。他咬了咬牙，一把拽过李琴叔的手就要往外走。他胡说你也信？你傻吗？李琴叔狠甩开他的手。 告诉我实话。 袁子峰接触到李琴叔眼神的瞬间，张了张嘴，觉得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，突然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李琴叔已经意识到什么了，眼神微微闪动。两人对峙片刻，李琴叔转过头看向李玉锦，头一次用命令的语气说道：“ 你说。” 李玉锦的表情从头到尾没有变化，他淡淡道：“ 你应该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不怎么样，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他当初接近你只是为了报复我而已。” 李玉锦站起身嗤笑一声， 我也觉得很可笑啊，这报复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，我自认为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。 接下来的话李琴叔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虽然心里隐约有了预感，但当听到李玉锦亲口说出来，李琴叔只觉得可笑，可笑他居然当了真了，觉得袁子峰是真的喜欢自己，才会对自己如此的尽心尽力。袁子峰对他来说，是他这近30年岁月里唯一接触过的一个把爱表达得如此纯粹的人。他对自己的喜欢自然坦荡，从来不避讳丝毫。他像是一束光照进了自己阴暗的人生，让他认识到即便是喜欢一个男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一起面对就肯定能越来越好。袁子峰的炽热跟李玉锦带给他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可现在这个人却站在他的面前，用刀尖剖他的心口，他的心在滴血，身体在颤抖，脑子里是一片的混乱。他以为袁子峰的喜欢不掺杂任何杂质，可原来只是为了报复。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物品，可笑的是自己竟然还倾注了感情。李琴叔闭上双眼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了一抹苦笑。袁子峰一看他这表情，浑身一抖，忍不住上前握住他的手腕。李琴叔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最开始…… 算了。 李琴叔深吸了口气，睁开眼睛，甩开他的手。 想了想去，还是我太天真也太傻，居然真的以为你……这件事我没有跟你要计较的意思。 怪就怪我自己的意志不坚定，居然真的以为你喜欢我。既然不喜欢，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你和厉雨锦之间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去解决吧，我不会再掺和了。 转身又要离开，却被袁子峰一把抓住衣角。李琴书扭头看了他一眼， 放手。 你信他不信我？ 李琴书直接被他给气笑。 袁子峰，你真以为我傻是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就算你接近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俩之间也并不合适。无论年龄还是性格，即便走到了一起，也肯定走不到最后。算了。 袁子峰攥着他衣角的手更加用力，手被青筋抱起，他黑着脸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所以你一直是这样看我，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李琴书自然下垂的手微微颤动着，他撇开视线，无声地点了点头。很好，既然你从来不觉得我们之间有未来，那我们的确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你走吧。袁子峰松开手，李琴书衣角被他拽得皱皱巴巴的，也顾不得去理，逃也似的离开了这，背影很快地消失在视线之中。袁子峰怔怂地看着，思绪也恍惚起来，他们俩真的就这么结束了？明明昨天晚上还在说要去接他，还在说等他休息了一起去以前的高中吃小吃的，还在说等寒暑假时一起去温泉度假山庄的。他们明明约好了那么多的以后，可一眨眼的功夫全都变了。袁子峰双手紧攥着，眼眶憋得通红，一时间有些喘不过气了。一直沉默的厉雨锦突然开口了： 你真的上心了？ 袁子峰瞬间觉得所有的愤怒都在此刻找到了宣泄口，他猛地回身一拳往厉雨锦的脸上砸过去，奈何厉雨锦早有准备，挡住他的手，将他狠狠压在椅子上。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不用暴力解决问题？ 袁子峰看着厉雨锦那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突然冲出来一股火气，让他把所有的理智都抛在脑后，冷冷地笑了一声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李雨锦，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妈是因病身亡的，我爸是追随我妈去的？ 你什么意思？ 他们都在骗你，骗了你十多年了。你不是一直都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吗？是因为我父母都是被你连累，才会那么年轻就故去的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